酷吏列传第62。孔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老士称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太史公曰：信在是言也，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治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往常密矣，然奸伪蒙起，其极也上下相顿，至于不振。当世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谏严酷，吾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？言道德者，逆其直矣。故曰：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非虚言也。汉兴破壶而为圆，琢雕而为朴，往漏于吞舟之鱼，而立志铮铮，不至于奸，黎民亦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高后时，酷吏独有侯封，克立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吕氏已败，遂移侯封之家。孝景时，晁错以克身颇用术抚其资，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，错足以被戮。其后有治都宁城之属。治都者阳人也，以郎侍孝文帝。孝景时，都为中郎将，敢直谏，面折大臣于朝，常从入上林，甲基如侧，野雉促入侧，上目都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甲基，都伏上前曰：王一击，复一击尽，天下所少，宁甲基等乎？陛下纵自轻，乃宗庙太后何？上还，至意去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百金，由此重治都。济南贤士宗人300余家，豪华2000担莫能治。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，治则足灭贤士首恶，余皆鼓励。居遂于郡中不拾遗，旁10余郡守为都如大夫。都为人勇，有气力，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疑无所受，请计无所听，常自称曰：以背亲而事，身故当奉旨死节官下，终不顾妻子矣。至都迁为中尉，丞相调侯至贵惧也，而都一丞相。事实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至刑法不必贵戚。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，号曰苍鹰。临江王征役中尉府对簿，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，而都尽力不语。魏姬侯使人以剑与临江王，临江王既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以威法众都，都免归家。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燕门太守，而变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。匈奴素闻至都节，居边为引兵去，竟至都死，不进雁门。 匈奴至为偶人向至都，令计持射莫能中，见旦如此。匈奴患之，窦太后乃敬众都以汉法。景帝曰：“都忠臣，欲弑之。”窦太后曰：“临江王独非忠臣也。”于是遂斩至都。宁城者穰人也，以狼业者是景帝，好气，为人小利，必凌其长利，为人上操下如数失心，华贼任威，稍迁至济南都尉，而置都为首，使前数都尉皆步入府，因立业首如县令，其位置都如此。即成往直陵都出其上，都素闻其声，于是善欲与结欢，久之至都死。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，于是上召宁城为中尉，其志效至都，其廉服儒，然宗室豪杰皆人人坠恐。武帝即位，喜为内史，外戚多毁城之短，抵罪昆前。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，而城即刑，自以为不复收，于是解脱，驾客船出关归家，称曰：“事不至二千担，古不至千万，安可比人乎？”乃资带买碑田千余顷，假贫民一使数千家，数年会社置产数千斤，为任侠持力长短，出从数十计，其使民危重于郡守。周阳游者，其父赵连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，故因姓周阳氏。由以宗家任为郎，是孝文及景帝。景帝时尤为郡守，武帝即位，立志上寻谨慎，然由居二千担中，最为暴酷骄恣，所爱者恼法活之，所赠者驱法诛灭之，所居郡必移其豪，为首是都尉如令，为都尉必凌太守夺之志，与汲黯俱为志。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担列，同车未尝敢君因服。由后为河东都尉，时与其首圣徒公争权，相告言罪，圣徒公当抵罪，亦不受刑，自杀，而由弃世。自宁城周阳游之后，事亦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利之至累多成游等矣。赵宇者，台人，以左使补中都官，用廉为令史，是太尉亚夫。亚夫为丞相，与为丞相使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服任，曰：“及之与无害，然文身不可以居大府。今上时，予以刀笔力积劳，稍迁为御史，上以为能，至太中大夫，与张汤论定诸律令，作见之，立传得相兼司，用法易克，盖自此始。”张汤者，杜人也，其父为长安城，初汤为儿守舍，还而属盗肉，其父怒吃汤，汤绝哭，得盗鼠及鱼肉， 何属略志传原书，训轰论暴，并取属与肉，据玉折堂下，其父见之，视其文辞如老玉立大经，遂使书玉。父死后，汤为长安吏，久之。周阳侯始为朱清时，常系长安，汤亲身慰之。即初为侯，大与汤交，便献汤贵人。汤几世内史，为宁城院，以汤为无害，言大夫，调为茂陵尉，至方中。武安侯为丞相，征汤为使，时见言之天子，补玉立，使暗示，至陈皇后古玉，深敬党羽，于是上以为能，稍迁至太中大夫，与赵羽共定诸律令，务在身闻，居守职之力，以而赵羽迁为中尉，喜为少府，而张汤为廷尉，两人交欢，而兄事羽。羽为人廉据，为吏以来设无时刻，公卿相造情语，与终不报谢，务在觉知有宾客之情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见文法折取，亦不复案，求官署因罪。汤为人多诈，武志以御人，使为小吏甘墨，与长安复古田甲渔翁叔之属交私，集列九卿，收接天下名士大夫，己心内虽不和，然阳服睦之。是时上方向文学，汤觉大欲，欲博古今，乃请博士弟子至尚书春秋，补廷尉史廷仪法，奏演仪事，必预先为上分别其缘，上所事受而祝宴绝法廷尉节令杨主之名，奏事极浅，汤应谢，向上意所变，必引正兼院使贤者曰，故为臣意，如上责臣，臣服用于抵于此，最常事。见即奏事，上善之，曰，臣非之为此奏，乃正兼院使某为之，其欲见利，扬人之善，避人之过，如此所至，即上意所欲罪，与监使深获者，即上意所欲事，与监使清平者，所至极豪，必武文巧底，即下户羸弱，实口言，虽文治法，上才察，于是往往是汤所言。汤至于大利，内行修也，通宾客饮食，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困地，调户之尤厚，其造请诸公不必寒暑。是以汤虽文身艺技不专凭，然得此声誉，而客身吏多为爪牙用者，依于文学之事。丞相弘硕称其美，即至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御，皆穷根本，言著及五倍，上欲释之。汤征曰，五倍本化反谋，而著亲信出入近榻爪牙臣，乃交私诸侯如此，伏诸后不可治，于是上可论之。其治愈所排大臣自为公，多此类。于是汤亦尊任，迁为御史大夫。 会浑野等降，汉大兴兵伐匈奴，山东水旱，贫民流徙，皆养己县官，县官空虚。于是呈上旨，请造白金及五铢钱，笼天下盐铁，排富商大贾，出告民令，除豪强并奸之家，武文桥底以伏法。倘每朝奏事与国家用，日宴天子忘食，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决于汤，百姓不安其生，骚动县官所兴，未获其利，奸吏并侵于，于是痛省以罪，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，咸止汤。汤常病，天子治自是病，其龙贵如此。匈奴来请和亲，群臣亦上前。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变。”上问其变，山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未易朔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结和亲。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弑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，吴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两宫间，寒心者数月。吴楚已破，敬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复食。今陛下举兵击匈奴，中国已空虚，边民大困贫，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“此于如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于中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中，若汤之至淮南江都，以身闻痛抵诸侯，别书骨肉，使藩臣不自安，臣固之汤之为诈中。”于是上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吾使鲁入道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丈间？”山自夺变穷且下利，曰：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杖，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，群臣震慑。汤之客田甲虽古人有贤操，使汤为小吏时与前通，及汤为大吏，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，亦有劣势风。汤为御史大夫七岁，拜。河东人李文常与汤有隙，以而为御史中丞。会朔从中文书事有以伤汤者，不能为帝。汤有所爱使鲁业居，知汤不平，使人上飞便告文监事，事下汤，汤治论杀文，而汤心知业居为之，上问曰：“言便是纵既安起？”汤阳经曰：“此待闻故人怨之。”业居并握闾里主人，汤自往事急，为业居磨足。赵国以野柱为业，王朔送铁官事，汤常排赵王。赵王求汤因事，业居常按赵王，赵王怨之，并上书告汤：“大臣也，使业居有病，汤治未磨足，以与为大奸。”事下廷尉，业居病死，是连其弟， 帝系祷官，汤邑至他求祷官，见夜居帝欲因为之，而阳不行，夜居帝服之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夜居谋，共便告李文，事下简宣。宣常与汤有隙，即得此事，穷尽其事，未奏也。会人有道发孝文元一前，丞相清敌朝，与汤曰俱谢，至前。汤独念丞相以四十行元当谢，汤无欲也，不谢。丞相谢，上使御史按其事。汤欲至其文，丞相见之，丞相患之。三长史皆害汤，欲献之。使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，读春秋，庄助使人言买臣，买臣以楚辞与祝俱姓，侍中为太中大夫，用事，而汤乃为小吏，贵服使买臣等前，以而汤为廷尉，至淮南狱，排挤庄助，买臣故心望。即汤为御史大夫，买臣以会稽守为主角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数年做法废，守长史见汤，汤坐床上，丞史欲买臣服为礼，买臣处事深怨，常欲死之。王朝其人也，以庶至右内史，边通学长短，刚暴强人也，官再至济南相，故皆居汤右，以而失官，守长史，屈体于汤。汤朔行丞相事，知此三长史素贵，常凌折之，以故三长史合谋曰，使汤约与君谢，以而卖君，今欲合君以宗庙事，此欲待君耳，吾知汤因事。史吏补按汤左田信等曰，汤且欲奏请，信则先知之，居物致富与汤分之，及他监事，誓词颇文。上问汤曰，吾所为古人则先知之，亦居其物，事类有以无谋告之者。汤不屑。汤又扬经曰，故已有。简宣亦奏夜居等事，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，实使八倍不责汤。汤惧自道无此，不服，于是上使赵禹责汤。禹至，让汤曰，君何不知愤也，君所至一灭者几何人矣，今人言君皆有状，天子重治君欲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多以对不为。汤乃为书谢曰，汤无尺寸功，其刀笔利，陛下幸至为三公，无以色责，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，遂自杀。汤死，家产值不过500斤，皆所得奉赐，无他业。昆弟诸子欲厚葬汤，汤母曰，汤为天子大臣，被诬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？再以牛车，有官无果。天子闻之曰，非此母不能生此子，乃尽按诸三长吏， 丞相轻敌自杀，出田信，上西汤，稍迁其子安氏。赵与中废，以而为廷尉，使条侯以为与贼身服任，即与为少府，比九卿，与库籍至晚节，事亦多，立物为严峻，而与治家缓，而名为平。王温书等后起，至库于禹，禹已老，喜为燕相，数岁乱被有罪，免归。后汤十余年，以寿卒于家。易纵者，河东人也，为少年时常与张次公聚公票为群盗。纵有子胥，以一姓王太后。王太后问，有子兄弟为官者乎？子曰，有弟无行，不可。太后乃告上，拜义渠弟纵为中郎，补上党郡中令，至敢行，少运界，现无补事，举为第一，迁为长陵及长安令，执法行制，不必贵戚。以补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，上以为能，迁为河内都尉，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，河内道不拾遗。而张次公亦为郎，以勇汉从军，敢深入，有功，为案头侯。宁城家居，上欲以为郡守，御史大夫弘曰，臣居山东为小吏时，宁城为济南都尉，其志如狼牧羊，诚不可使治民。上乃拜成为官都尉，遂于关东历历郡国出入关者，号曰宁见如虎，无止宁城之怒。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，闻宁城家居南阳，即纵至关，宁城策行送迎，然纵气盛，弗为礼。至郡，遂按宁氏，尽破碎其家。成作有罪，及恐报之属皆奔亡。南阳吏民重足一计。而平氏朱强、杜衍、杜周为纵牙爪之力，任用，迁为廷使。军朔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乱败，于是喜纵为定襄太守。纵至，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200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乡试亦200余人。纵依拘捕曰，为死罪解脱。是日皆报杀400余人，其后郡中不寒而栗，华民左立为治。是时赵与张汤以申克为九卿矣，然其志尚宽，伏反而行，而纵以鹰击毛雉为治。后会五铢钱白金起，民为奸，京师尤甚，乃以纵为右内史，王温书为中尉。温书至恶，其所为不先言纵，纵必以气凌之，败坏其功。其志所诛杀甚多，然取为小志，坚毅不胜，直指使出矣。立之志以斩杀复数为物，严奉以恶用矣。纵连其志访至都，上姓鼎湖，病久，以而卒起姓甘泉，道不多治。 上怒曰：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？贤之。至冬，杨可方受告民，纵以为此乱民，不立补其未可食者，天子闻，使杜氏至，以为废革举事，弃纵事。后一岁，张汤亦死。王温书者，阳陵人也，少时垂埋为奸，以而事补县亭长，朔废为吏，以治狱至亭使，是张汤亲为御史，督盗贼，杀伤甚多，稍迁至广平都尉，则郡中好感任吏十余人，以为爪牙，皆把其因重罪而纵使督盗贼，快其意所欲得。此人虽有百罪伏法，即有弊因其事疑之，亦灭宗。以其故齐赵之交，盗贼不敢进平广，平广升为道不拾遗，上文迁为河内太守。宿居广平时，皆知河内豪奸之家，即往九月而至，令郡据司马50匹，为役自河内至长安，不立如居广平时方略，补郡中豪华。郡中豪华相连坐千余家，上书请，大者至足，小者乃死。家尽没入长赃，奏行不过二三日，得可视。论报至流血十余里，河内皆怪其奏，以为神速。近12月，郡中无声，无敢夜行，也无犬吠之道，其颇不得失，之朋郡国。离来会春，温书顿足叹曰：嗟乎，令东岳一斩一月，足无事矣。其好杀伐行威，不爱人如此。天子闻之，以为能，迁为中尉。其至复访河内，喜诸明惑华丽与从事。河内则阳街麻务，关中杨干诚信等，亦纵为内史，但未敢自治。即纵死，张汤败后，喜为廷尉，而尹齐为中尉。尹齐者，东郡池平人，以刀笔稍迁至御史，是张汤。张汤硕称以为连武，使督盗贼，所斩伐不必贵戚，迁为关内都尉，升甚于宁城。上以为能，迁为中尉，利民亦凋敝。引其慕强少闻，豪恶力伏逆而善力不能为治，以故事多废，抵罪。上复喜温书为中尉，而杨仆以严库为主爵都尉。杨仆者，宜阳人也，以千夫为吏，河南首案举以为能，迁为御史，使督盗贼关东。至访尹齐，以为敢制行，稍迁至主爵都尉，列九卿。天子以为能。南越反，拜为楼船将军，有功，封将梁侯，为荀彧所附，居久之，病死。而温书复为中尉，为人少闻，居廷昏昏不变，至于中尉则心开。督盗贼素习关中俗， 知豪恶利，豪恶利尽付为用，为方略。立科察，盗贼恶少年，投相构告言奸，至伯阁长以目私奸盗贼。温书为人谄，善事有事者，及无事者视之如奴。有事家虽有奸如山伏犯，无事者贵妻必亲辱。吾闻桥底下户之华，以勋大豪，其志终未如此。奸猾穷志，大抵尽糜烂狱中，行论无出者，其爪牙利虎而观。于是中尉部中中华以下皆服，有事者未由生育称制，至数岁其力多已全覆。温书积东岳环，亦有不重义者作小法抵罪免。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，温书请赴中尉托足，得数万人坐，上月拜为少府，喜为右内史，至如其故。奸邪稍尽，做法失官，复为右府，行中尉事，如故操。遂于会冤军发，招征豪吏，温书逆其力化成。吉人有便告温书受援祭前，他兼立事，罪至足，自杀。其实两弟及两婚家，亦各自作他罪而足。光禄徐自为曰：“悲服，自古有三族，而王温书罪至同时而五族乎？”温书死，家值累千金，后数岁尹其亦以淮阳都尉病死，家值不满五十金，所诛灭淮阳甚多。即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尸亡去归葬。自温书等以恶为治，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担欲为治者，其志大抵进访温书，而利民亦轻犯法，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冕、白正，除有殷中、杜少，其有徐伯、燕赵之间，有监卢、范生之属，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攻城邑，取库兵，是死罪。俘虏郡太守、都尉，杀二千担，为袭告县去据时，小群以白鼠掠虏乡里者，不可生数也。于是天子时使御史中丞、丞相掌吏督之，由弗能进也。乃使光禄大夫范昆、诸府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，亦锦绣、持节、虎符，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部获至万余级，即以法诸通饮食，坐连诸郡，甚者数千人。数岁乃颇得其渠帅，散族失亡，复拒党祖山川者往往而群居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禅命法，曰：群盗岂不发觉？发觉而补服蛮贫者，二千担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其后小吏未诛，虽有道不敢发，恐不能得，作客雷府，府亦使其不言。故盗贼尽多，上下相为逆，以文辞必法焉。简宣者，洋人也， 以左使无害己是河东首府。魏将军卿使买马河东，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旧城。官事变，稍迁至御史及中丞，使至竹府衍及至淮南反御，所以微闻身底杀者甚众，称为感觉疑。朔费朔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即20岁。王温书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，其至米言事大小皆观其手，自部署献明曹食物，官吏令成不得善肴，痛以重法绳之。居官数年，一切郡中为小至变，然独宣以小至大，能因力行之，难以为惊。中废为右扶风，坐院诚信，信王藏上林中。宣使梅令格杀信，立足革信时射中上林院门，宣下吏抵罪，以为大逆，当族自杀，而杜周任用。杜周者，南阳杜衍人，义纵为南阳守，以为爪牙，举为廷尉使，是张汤。汤朔言其无害，至御史，使岸边失王所论杀甚众，奏事众上议任用，与简宣相编，更为中丞10余岁。其志与宣相仿，然重持外宽，内深刺骨。宣为左内史，周为廷尉，其志大仿张汤而善后嗣，上所欲及者因而献之，上所欲事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。客有让周曰：君为天子绝平，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意旨为欲，欲者故如是乎？周曰：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事著为律，后主所事书为令，当时为事，何古之法乎？至周为廷尉，赵玉亦亦多矣。2000担系者心故相因，不减100余人。郡吏大夫举之廷尉，一岁至1000余章。张大者连逮正案数百，小者数十人，远者数千，近者数百里。会遇吏因则如张告和，不服，以吃略定之。于是文有代皆亡逆，遇久者至更数社10又余岁而相告言，大抵见敌已不到以上。廷尉及中都官赵玉带至6-7万人，吏所增加10万余人。周中废，后为执金吾，逐道补至桑弘羊，魏皇后坤弟子克身，天子以为尽力无私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家良子家和为首，其至暴库皆甚于王温书等矣。杜周初征为廷使，有一马且不全，及身久任事，至三公列，子孙尊官，家资累数巨万矣。太史公曰：自治都杜州10人者，此皆以库列为生，然治都抗职，引是非，争天下大体，张汤以知阴阳，人主与俱上下， 时朔变荡否，国家赖其变。赵禹时拒伐守正，杜周从于，以少言为重。自张汤死后，往密多抵言，官事尽已耗费。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旧过不善，何暇论绳墨之外乎？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。方略教导，尽兼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至有其文武焉。虽惨酷，思趁其位矣。至若蜀守冯当报错，广汉李贞善哲人，东郡弥仆巨相，天水落壁推贤，河东楚广望沙，京兆无忌冯翼殷周复制，水横严凤仆击麦请，何足蜀哉？何足蜀哉？